枝桠都落了盛夏，我对着山认真说话，再对你牵挂。 晚风轻轻敲着海沙浪，堆积着无暇。我跟着站在碧沙岸，什么放不下。 这风景如画。说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重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将不会再欺诈，因为我爱你呀。身披装傻，小小的带上着你滴滴答答，擦美美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不打放下，不打放下，我一样找到你啊，管他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你的我就原来 你傻傻， 不再不属于自己，爱闪着泪光为你抹黑， 这种情如花。 再像我伴侣，凝望多一眼，一生都

心牵制，空着脑子等怀孕开始，才说过戒指却想着电视，口袋的双手有眷恋而不诚实，爱过放肆。

远方，请记住我，能听见吉他的悲伤。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，直到我再次拥抱。

BPAP。 竞争 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适者才能生存，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 最准确的遇见，俗套的对白，情节无数次演练，方程式的原点延伸到科学般的爱恋，坚信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。